磁疗为什么会对人体起作用？这个呢，不是拍胸脯啊，拍脑袋瓜，脑袋一热想出来的，不是。它是人们呢，对大自然、对宇宙、对生命科学常年以来的认知的过程。那么磁，我给大家讲过天磁。天磁啊，它是宇宙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这个万有引力，因为有天磁就会有太阳从东方升起，是吧？从西方落下。因为有天磁就会八月十五幼儿园啊，就会什么呢，初一三十月儿黑，会潮涨潮汐，会寒来暑往，春夏秋冬，这个叫天磁。那么地磁呢，地磁呢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东南西北啊，指南针来找方向，就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我们宇宙啊是个大磁场，我们地球呢是个大磁场，人就生活在这个磁的环境当中。而中医的经典文化讲天人合一，怎么合一啊？我给大家讲了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讲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又给大家讲了十二正经里边的养生和人的十二经络之间的关系，告诉大家卯时起床是吧，辰时早餐，午时午睡是吧，又告诉大家呢，哎，戌时上床，亥时入眠，子时沉睡，是不是？什么道理啊？所以天人合一是人的身体的十二正经变化对应了十二个时辰，也就是人的身体当中小宇宙的运行的磁场符合了天磁场，对应了地磁场。所以天人合一是什么合一了？是他们之间的电磁波合一了，磁场合一了，达到了共振效应，达到了协调统一。那么人体的生物磁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现代医学已经研究证实的，包括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检测设备和手段，是吧？核磁共振，是吧？包括呢，超声、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都是通过人体内电生理的变化，人体内的磁场的变化来发现人的生命功能的改变。所以人他不是地球，他也不是宇宙的星球，那么人何以有磁场呢？这个叫电磁效应。人身体的红细胞带电，红细胞呢是血液的基本成分，在人的闭合的血管的管道当中沿着固定的方向周而复始的运行，是吧？这就好比啊，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一个游戏一样，手电筒它是一个亮点，当你快速的移动这个手电筒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条光线，甚至出现一些什么呢，光的一个走行的路线。那么一样啊，这个是物理学里边的知识啊，当电荷定向移动的时候就会形成电流，所以大量的红细胞在血管当中周而复始的运行，那么身体内就会产生微电流。那么这个电流的强和弱是不一样的， 这个强弱是由血流的快和慢，是由血流的量的大和小来决定的。那么在所有电流周围都会产生磁场，所以呀，人们的心脏和大脑是人体气血循环速度最快量最大的地方，所以它的电波就最强，那么它的磁场效应呢也就最强，那么它的生命能力和生命效应也就越强。所以这就是人的生物磁场。包括现今社会科学发展社会进步，人为什么会得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病，什么抑郁症啊、强迫症啊、帕金森啊、失眠啊，是吧，神经紊乱的，为什么？因为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人们原来啊住的四合院已经很少见了，是吧，原来的依山而水的民居也只能在旅游区看到了，更多的人现在住在的是什么呢，用钢筋混凝土搭成的那个鸽子笼，钢铁本身也是产生磁场，是不是？河流也有它的地磁场，所以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哎，这风水给破坏掉了啊，两个楼之间就有过堂风，是吧，河流所带过来的负离子新鲜的空气被污染了，变成一河的污水和臭气，是吧，所以呢人们天天呢工作紧张，是吧，包括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原来人是走最快呢，就是800里400里那个快马加鞭，是不是啊，哎，现在好家伙，你坐高铁快车啊，坐地日行8万里，好家伙啊，跑得比孙悟空还快啊。那这样一来呢，你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这两个城市的磁场是不一样的，那更不用说你坐那个飞机啊，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地球这面到那面，你地磁场全都在变化，所以这些在干扰着人的生理生物磁场和地磁天磁之间的默契，所以人们开始烦躁，人的神经开始紊乱，是吧？所以现代医学的养生如何的来消除人体周围的电磁场给人带来的磁的紊乱和疲劳，这是养生的一个重大方向。那么在这儿告诉大家，我们运用的磁疗聚能枕，运用到的磁疗小分队的磁疗脚垫，子母养生鞋的足底磁疗，福人居生命水疗，黄土磁疗床垫，其目的就是来把人们和自然界之间默契，原本默契，后来已经被打破了默契变得非常混乱的这个磁场，把它重新的规律，把它重新的纠正。所以养生磁疗的目的就是纠正磁紊乱，消除磁疲劳。所以心脏你放支架的，你装起搏器的，我们震磁疗枕都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包括有不少那个心脏装支架的人居然打着电话问我，徐老师，我能用磁疗脚垫吗？我说你打着电话呢你问我，他可能一时不理解，你的电话如果没有磁场你能跟我通话吗？而且你那是交变电磁场，它恰恰是来伤害你身体的静磁场，来扰乱你的生物磁场。所以有人就报道啊，那大功率的电话长时间的那个打电话，那个磁辐射造成的脑瘤现象，在全国在全世界的报道都已经不是少数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科学家有养生的学者提出说，人呢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生活当中，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讲叫低碳生活，少坐飞机，是吧，少坐火车，少开私家车，多徒步走一走，是吧，多亲近大自然，这是使人回归 生命和谐的一个唯一的途径。所以啊，法于自然，是吧？磁疗系列健康产品，第一，不会对人体造成磁的疲劳和紊乱，而恰恰相反，它的生物磁场的设计就是为了纠正这些紊乱，消除这些疲劳的。所以心脏放支架的人磁疗脚垫完全可以放心用，甚至于心脏装起搏器的，你这磁疗脚垫也都不会造成影响，是不是？但是毕竟那是个电子元件，是不是？所以为了消除大家顾虑，我们一般起搏器的心前区就不让用磁疗脚垫，剩下你身体全部位随意使用啊，包括我们那个手骨科外伤装钢板的都正常用，它不但不会造成伤害，通过这个磁场作用还可以避免在你手术的那个钢板部位造成淤血，促进伤口愈合，是稀土永磁石600到800高斯安全的养生磁场啊，可以24小时贴心使用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消除这个顾虑啊，不要呢道听途说啊，磁啊这么不能用那么不能用，你不懂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有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正承受着心绞痛之苦，他也不用，那你就管不了了，是吧？医治有缘人，明其理啊，行其道，你道理都明白了，你还不用，你不用我没有办法啊，我不能强迫你去用，是不是？所以这个养生的东西啊，是什么呢？哎，也是一个缘分的问题。咱们总结出来叫六加一。怎么叫六加一啊？稀土永磁的生物磁场对人体呢，可以起到一个纠正磁紊乱、化解磁疲劳的作用，进而可以实现降脂、降压、消炎、消肿、镇静、镇痛这六大磁疗作用。因为这六大磁疗作用，我们可以用磁疗小分队来贴脂肪瘤，可以贴脂肪肝，可以贴呢胸口痰中后背至阳，可以贴足心来平稳人的血压，还可以呢来贴乳腺增生，还可以来贴呢小腹冷痛子宫肌瘤，可以贴颈椎，也可以贴腰椎，还可以贴肾结石胆囊炎，是不是？甲状腺的结节囊肿它也可以贴，是吧？所以磁疗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把它叫磁疗小分队啊？因为它不是单兵作战，它是呢23颗生物稀土永磁石按照人体小宇宙脏腑的矩阵排列效应而实现的一个复合的矩阵磁场，以实现它的磁疗作用。另外为什么说六加一，又加了一条，哎，加这一条叫什么呢？叫引药归经，或者叫引血归元。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吃西药，西药要起到作用，你得达到血药浓度。所以静脉曲张的老烂腿，糖尿病的下肢坏疽，那个是马蜂窝，是不治之症。为嘛呀？你吃再多的药，打再多的针，血流不过去，药它也过不去。说那怎么办呢？好，用磁疗小分队站岗，化解淤结，把气血给它通达过去，引血归元，引药归经，这是磁疗的作用。中医中药让的道理，是吧？尤其像什么纤维瘤啊、甲状腺的肿瘤、囊肿啊，形成了淤血，经络很难通达，哎，我们通过磁疗脚垫的磁疗小分队作用，软坚散结，3个月半年再打 B 超，大的变小， 硬的变软，是吧？什么作用啊？哎，疏通经络，把气血带过来，把药物也带过来，所以这是它的第七个作用，也叫六加一。什么作用？引药归经，引血归元。所以听到这儿，好多朋友说，那干脆啊，我买的十几副饲料脚垫，我来个全身都是，那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什么叫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呢？什么叫平均主义啊？是不是？什么叫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呀？什么叫改革开放啊？哎，就在这儿。所以不管你多努力，咱们挣的工资是一样的，那人呢就没有工作积极性了。那反之呢？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的分配的制度就能激发人奋进，对不对啊？就能激发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以前我给大家说了，我说磁疗脚垫虽然有六加一的磁疗小分队作用，在每个人身上最多用三副，是吧？双肾区贴一副，心前区后背至阳前后各贴一副，肝胆前后各贴一只，又一副，最多三副。那有的人问我说，徐老师贴的多好，贴的少好啊？哎，一定是少，越少作用越好。但是好多人一体多病，元气大伤，五脏失调，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多用三副，用六支，你再多了起不到局部加强作用。但是这原则大家把它掌握好。磁疗呢我就不多说了，是吧？实践出真知，是吧？所以呢大家在实践过程当中，你的真实的作用效果那才是实践，是不是啊？不要凭想象，是吧？说打针吃药都掉不了的啊，化解不开的，我用磁疗好用吗？啊，这个没有什么风险，是吧？又经济又实用啊，实践见真知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怎么才能知道风寒湿这些邪气被赶出了身体？正所谓什么呢？驱邪扶正，把邪气驱赶出去，把元气正气培固起来，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不但是一个疾病康复的身体，还是一个健康的不易得病的身体。咱们一条一条说啊。风邪人的特点是出黄汗，写本上啊，穿大白背心的啊，我们冬病夏治吃着雪莲红花生姜泡脚，没事热研究，是吧？哎，我们又健脾化湿培土生金了啊，我那老关节炎，我那老风湿哪儿去了？是不是？哎，那个现代化仪器它并不知道那个病之从来，但是祖国中医文化却让你看着病怎么好，是吧？哎，风那关节往里钻风是得病，往外冒风是好病。怎么知道风冒出去了？自己第一有感觉，第二有证据吗？有，穿那个白背心啊，尤其是前胸后背那儿啊，黄汗，黄色的汗。说大白背心啊，怎么越洗越黄啊？哎，不是洗黄的，身上有黄汗啊。开始有的人说啊，我们家那个有那个亲属化工厂工作的，出那汗有黄，他那是中毒了。我没在化工厂工作，我怎么也出黄汗了，是吧？包括那个艾灸的时候，大家你那个做理疗做艾灸的时候都灸出来黄汗，